你好，我是王征。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也是我们春节七天练的最后一篇。那今天的内容呢，是几种算法思想的几个必知必会的代码实现。到此为止，七天的练习都已经结束了，这些题目都是我反复精选出来的。如果这一遍搞不定，你可以多看几遍，反复练习，直到全部都搞定为止。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练习和实践。我相信这在学习任何知识的时候都适用。最后，祝你工作顺利。